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孟庭苇1994年翻唱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一首歌。凡人二重唱呢1988年成军，成员有两位，莫凡还有袁惟仁，两个人的名字当中各取了一个字就变成了凡人。他们呢曾经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，而当中的袁惟仁呢也为其他的歌手创作过很多歌曲，像那英的征服、梦一场、梦醒了，还有王菲的玄牧，以及陶晶莹的离开我。而莫凡呢相对为其他歌手写的歌呢比较少，但最知名的有一首吕方的朋友别哭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他们1993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大伙儿听我唱支歌，而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莫凡的作词作曲。 大伙儿听我唱支歌儿哟， 大伙儿听我唱支歌儿哟， 大伙儿听我唱支歌儿哟， 我唱歌儿哟， 我唱歌儿哟， 我唱歌儿哟， 我唱歌儿哟， 我唱。 唱歌哟，我唱歌哟，唱给我的风儿啊，送给姑娘儿听，姑娘你装作不在意，莫非风儿轻，风吹我情，风吹我情，心里莫非是友情，莫非是无情，莫非你变了心。 凡人二重唱带来的大伙听我唱支歌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叶倩文的一首粤语歌。这首歌由黄沾作词作曲，而且呢同时也是电影上海之夜的主题歌。上海之夜呢由徐克导演，主演是钟镇涛和张艾嘉。这首歌就是来自叶倩文的晚风。 晚风着

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《爱相随》，这也是他1995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由刘思明作词，刘志宏作曲，这一对搭档呢，也为后来周华健的创作了那一首更有名的《朋友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2011年的一首歌。蔡健雅写这首歌呢，主要是因为他到每一个地方呢，总是会遇到下雨，所以萧敬腾叫做男雨神，而蔡健雅呢被称为是女雨神。所以呢，他从幽默的角度，而不是从埋怨的角度，写下了下面这首歌曲，来听到《别找我麻烦》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、oh, 你还想怎么样，搞得我快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，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，不如跑一趟，身边他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下场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求你帮个忙。 是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。那下面我们要听到1999年黎明带来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appy 2000。 这首歌是由他的老搭档雷颂德作曲，当时正值世纪交替，各种情绪呢在大家的周围萦绕，而这首歌呢是以一个快乐积极向上的情绪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世纪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，26号上午，被誉为最美有轨电车的西郊线开始动车调试。调试期间，从万安公墓站运行至颐和园西门站，这标志着今年计划年内开通的三条线路已全部进入动车调试阶段。作为本市轨道交通首条旅游观光线，西郊线沿线将穿行著名的三山五园地区及皇家行宫苑囿区。三山是指香山、玉泉山、万寿山，五园是指颐和园、静怡园、静明园、畅春园和圆明园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22号，天坛医院的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正式启动。记者从启动会上了解到，北京天坛医院新址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室内装饰阶段，预计8月底交工，9月15号将启动搬迁。据记者了解到，天坛医院新址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，内设急诊、普通门诊、康复中心以及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等。新址有3栋病房楼，床位总数将从现有的1150张增加至1650张。新的天坛医院将进一步向综合医院倾斜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Whoa. 这是来自张洪亮的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，是来自他1989年的首张专辑《心爱妹妹的眼睛》当中。那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王新平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一生痴恋》当中的这首标题曲。这一张专辑呢，因为之前的《别问我是谁》太出名了，所以呢高山难以逾越，这张专辑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停停走走的爱太伤人，谁是你注定中的人？有缘无分的认真，到最后还是空留遗憾。最爱你的人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，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，而我却爱你那么深。爱你余生不后悔，一辈子守在你身边，不要错过你的爱，它不能分给任何人。爱你余生不后悔，两颗心永远不